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1999年的夏天，初中一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点02分14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这个角度刚好又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间当中1分1秒流逝的时间指针，让你可以感觉到时间在1分1秒的流逝的过程当中。1分1秒的流逝的时间，让我们来到了9月7号晚上星期五的10点02分。今天晚上和每一天的晚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却有一点不同。不同的是，今天是杰克唐来和大家相伴的。你们可能很多的朋友很熟悉的是，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有一个帅气的男生周准来和大家共享心事和音乐。那在今天杰克唐来代班，明天后天也是我，所以如果我们是第一次见面的话，想和你打个招呼。你好，我是杰克唐。我们在周六的时候通常会有一个环节叫做杰克唐的故事盒，就是和大家一起分享故事，讲讲每一个人在遇到相同主题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慨和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我想准哥虽然不在这儿，但是他应该在搜集故事的路上。而你呢，就算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要说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比如像不羡云商，还有树方勇、博风小月等等等等。当然我现在点的名字是在花椒的直播间当中，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可以有以下几种方式来找到我们。比如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上面有留言区可以和我们留言，或者在花椒上面搜索10点答录机，也就是我们节目的同名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又看到很多的朋友陆陆续续的进入到10点答录机的直播间。周五的晚上，可能很多朋友选择了热热闹闹的聚会，或者是选择和朋友小酌两杯，但是在这样一个即将迎来一个大周末的晚上，你会选择10点答录机，会选择在这儿遇到和你一样没有去选择那些娱乐消遣的小伙伴们，而是静静的选择听听歌聊聊心事。我想就这一点来说，我们都是有共同点的人。好了， 先把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奉上，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我们就要开始讲今天的故事了。我们今天的故事的主题是重逢的心。关于重逢，不管是久别重逢，还是小别，还是告一段落，或者是期待着一种重逢的状态，重逢总是会给人以各种各样美好的联想。会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重逢呢？是一种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感，还是一种迫不及待全新开始？我希望可以看到你的答案。好，先来听歌吧。不管是什么，不管是什么样的姿态来去面对重逢，希望都是坦然的。来自陈奕迅的可以了，十点答录机的第一首歌，我是杰克汤。 寂寞攀附在等过的门，地板裂缝在时间的河，爱与恨总是一线之隔，这样下去也不是不可。我们一路停停走走，越来越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假的，真的可以了，我可以了，放弃相爱资格，耽误的青春是美好的天真，你的痕迹还在我这，像尘埃没有分寸，如梦随心着星辰狂 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陈奕迅的可以了，来作为今天的开场，好像听上去有点丧，但是这也刚好是一个开场，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是重逢。只有暂时的道别，才会谈得上之后的再见。谢谢稻草人送的掌声，还有品味孤独看到你了，晚上好。真的吗？有朝思暮想，好开心，因为一个星期只有两天的时间可以和大家相伴，但今天托准哥的福，多了一天，所以有点像是从时空机当中偷出来的一天，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重逢，不久之后，在下周一，准哥也会和大家重逢。重逢的心，是我们今天杰克唐的故事盒的主题。而关于重逢，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去聊天的，想要分享的，一样欢迎在花椒或者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再或者如果你有什么悄悄话想对我单独来说的话，也欢迎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杰克唐，块儿化音随时六个字。在哪里？刚才想要把它找出来。在这里，一块儿杰克唐就是我的微博名。谢谢 Javan Sky 送的掌声，好久不见了。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今天在十点打录机的很多的小伙伴，我们都是重逢的那一刻。重逢的心，我并没有要重温旧梦的意思，事情比这要简单。我只是从遗忘的深渊里面找回了昔日的时光，依然完好的感觉，主要是一种纯粹的激情，一种捕获于永恒中的瞬间。在不久前的聚会上，小酒馆外的月光下，我曾看见了某人举手投足的某种姿态像足了 Z， 便像远望山水之间一株恰到好处的林木，追忆所及，就算只有一种细枝末节，却也够用。如果说真正的天堂是曾失落的天堂，那么当时我对自己心头充溢的感受，各种甘苦，记忆犹新。当情绪到了恰到好处的时候，就很希望用一首歌来作为延伸和铺垫。我们的故事就是这样，走走停停，关于重逢。 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全世界就我最帅啊，中央主播装腔作势。哎，好像不知道刚才的哪一句话让你有这样的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过没关系。因为刚才其实是在随着音乐不由自主的摆动起来。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歌，欢迎你加入我们，如果不喜欢也没有关系，有各种各样可以去找到和你品味相投的人。欢迎很多进入到十点答录机的朋友们，比如说随缘 AM、 阳光下的小男孩等等等等。看到了张文 Sky 送的掌声，品味孤独还在记着我驼背的事情。真的吗？今天没有驼背吗？那可能是因为衣服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会给自己带上一种不能说是枷锁，而是说比如说你穿上了高跟鞋，你走路的姿势好像就开始有了走路带风的感觉，然后穿上了一条裙子呢，好像就不太忍心驼背了。所以看来杰克唐之后要少穿一些随意的衣服，也许对于驼背来说是一剂良药。我们继续来聊重逢。谢谢井中的鱼的分享，谢谢旖旎时光送的女神，谢谢所有在十点答录机和我们一起互相陪伴的小伙伴们。关于重逢，刚才我们聊到更多的是一种感受。接着故事当中的我，由于看到了某一个人物的背影，而想起了那个让自己心里面会产生涟漪的人。对，当你望着一个人的背影的时候，如果你产生了一点点的波动，让你想起了谁，那个谁对你来说一定是重要的，你也许会期待和他有一次重逢，再把那些故事继续下去。比如说，即使我想象过很多次我将会与 Z 再次联系，却也不及在今早手机里面收到他先发来的信息。他还是很了解我的，至少没有发来一句你好吗，这样我反而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回复。信息上显示的是生日快乐，供暖来的时间是11月15号，请做好保暖。现在就已经想到供暖的事情，我愣愣地想上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去年吧，去年的这个时候，对，他发过同样的信息给我，居然一模一样，至少也应该变化一个标点符号啊。不过是快生日了，而他居然还记得。我想起以往的生日，其实也并不是完全都是愉快的记忆，几乎每年都会因为怎么过这个生日发生争执，因为他好热闹而我好静。还有一次因为太过于忙碌，等到生日过了他才猛然想起，但至少最后两个人都是待在一起，会说一些悄悄话。那今年我想今年应该会和朋友一起过吧。 TY 居然提前买了一辆天蓝色的自行车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 如果你未觉荒谬，被传闻谈论的疯子挽着手，同学说可以耿耿于你心。 世未能长厮守，但事实如若告诉你或更内疚，我爱过哈鲁吉提吗？似乎没有。狄更斯是漫画吗？仍然是 罗生门。如果有人知道这部电影的话，可能就会去想象这歌中唱了什么。其实就好像刚才我们在讲《重逢的心》当中所说到的那些片段，从故事的女主人公这边看，好像事情是这样的，故事是这样开始和结束的，但是在一段恋爱关系当中，或者分手的两个人，从不同的他们的角度来看，每个人所讲述的故事版本可能都不太一样。刚才看到了服装制版教程，说这是在干嘛？有必要再呼一下台号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那今天十点答录机是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叫做重逢的心的故事，或者说是一种感慨和文章，同时我们还可以一起来聊聊天，听听歌，然后互相陪伴，就好像是三两好友坐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最放松的姿态就是最适合十点打卤鸡的地方。我们会说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如果有一些 你想聊的未尽兴的，或者不知道和谁分享，都可以在这里面给我们留言，来让很多和你一样在周五晚上没有选择去进行各种娱乐活动的朋友们，来帮你想一想，出出主意，或者哪怕只是一种陪伴。让我们继续杰克堂的故事盒，今天我们聊的是重逢。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这夜的光景也是这样，我决定去家旁边的书店待一会儿，看看书放空一下。踏进书店，我感受到的并非昔日的幸福感，反而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人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也显得过于安静了。书店第四排书架，13坐在那儿，凝视着旁边桌子上杯底沉着的一片薄荷叶的空杯。他今天没有画画，我走过去和他打了一个招呼。他抬头看见是我，眼睛闪过了一道亮光，随后又很快暗淡了下来。我便先开口问他怎么了，他也并没有说什么，拿出他新画的画给我看，画的是书店。我看见书架旁挂着的那盏复古的电石灯，中央的电壁炉，火光照亮屋子里边的颜色暖黄。我还看见了书店的店主，依旧坐在他的小书桌前，穿着灰色的毛衣，而他那对眼睛在望向远处炯炯发光。画中店里没有别人，我看着画，甚至感觉得到城市的喧嚣声来自低处，比照在海湾上的灯光还要遥远。我突然反应到了什么，吃惊地问13，你喜欢他？我指指书店主。13的眼睛亮起来对我说，你看，很明显是吧，你都看出来了。我问他，那你给他看了吗？他苦笑道，你猜他怎么说？他怎么说？我迫不及待地问。他只说画得很好嘛，越来越会用颜色了，然后很热情地请我喝他特制的咖啡。那再然后呢？我接着问。13苦笑着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呀。我们都哭笑不得，互相开始吐槽关于男生奇怪脑回路的问题。我便向13说起了 Z 早上发的信息，拿不定这样分手后的关心到底是要弥补，还是和我一样每见似曾相识的场景就得重温一次自我。夜色渐浓，情调惆怅，暗淡的苍天含蓄着朦胧的欲念。我重温着芬尼摩尔的话，想象一个男人生来就少了一颗心，他善良、正直、彬彬有礼，但就是没有那颗心。 有些话不知道要怎么说，那些语言幼稚一笑带过，明明隔着温柔偏偏覆水难收，沙沙风吹心湖阵阵不平搅和，无人知晓的我固执的自转脱。走多远还 像那些年无人知晓的我、每一个人可诉说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注意主语，把你的心事哦。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搪塞，因为刚才有很多朋友好像要让我讲故事。其实我想说，我们的故事当中必然有彼此，你的故事里边和我的故事里边，或者是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故事里边，都会有相似相通的部分。所以不管是电影还是书籍还是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或者说是一首歌，它都会让你在其中找到共鸣。安然以梦，福临未眠，对，就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搪塞。怎么样，还满意吗？这个搪塞总好过放着不理啊。并不是说不可以讲故事，而是说有的时候要灯光恰好，情绪恰好，音乐恰好，一切恰好，总要有这样的一个契机，然后就可以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你们呢？你们有没有什么故事跟我讲啊？说我搪塞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可以先起个头。怎么样？这个搪塞是不是更搪塞了？品味孤独，不要汗颜。有什么想聊的，但说无妨。刚才看到有一位朋友的这个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来去把你的名字读出来。我可以叫你大眼贼吗？因为是特别可爱的瞪着眼睛。要不然怎么有脱俗这个词呢？就是因为无心才不会懂人之常情呀。无心，其实是不是真的没有那颗心？还是说男人和女人对于有无心的评判标准会不太一样？不是说有一本书好像很火啊，男人来自金星还是火星，女人来自另外一个星球。这本书就说明男生和女生的角度和去看待一件事情的方式真的会很不一样啊。初恋的故事没有很长，一句话就可以讲完。在一起然后分开，大家的初恋还不都是这样？所以所谓的重逢未必指的是关于爱情，关于亲人，关于朋友，关于那个从来就没有开始过的但是心里惦念的人，可能都会有那种重逢的一刻，以及在重逢的那一刻心态和心里面的颤动。故事讲完了，而接下来就该你们了。关于重逢有什么想要聊的，或者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可以把你们的答案告诉我。如果你告诉了你的答案，也许我的情绪被挑动起来之后，有可能我也会来说说我的，或者是一般都是这么说啊，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这样这样的。 为了避免尴尬，你也可以用这招。好了，等你们的好消息，继续来听歌。这一首吧。 You'll always be my day one. Day zero when I was no one. I'm nothing by myself. You are no one else. Thankful you're my day one. Thankful you're my. I got lucky finding you. I won't make the day that I came across you. Cause when you're with me, I don't feel blue. And not a day goes by that I would not redo.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Yeah, that's right. It's easy when you try hard enough. Yeah, that's right.First met you, it just felt right. It's like I met a copy of myself that night. I don't believe in fate as such, but we were meant to be together, that's my hunch. Everybody wants true love. 回应一下陆毅大叔，好大的直播间。对对，这个角度刚好可以看到大半部分的直播间的样子，然后再给你切换一个镜头，你就可以啊，不过这个把我挡住了，可以露一点点。对，在这里 Hello， 我是杰克堂。还有，对，我是杰克堂，在后面还有一个超大的 LED 屏，所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大陆机，我是杰克堂。来点音乐。我先挨个回应一下刚才大家的留言，因为我觉得很多我都很想回应，比如说品味孤独说今天的主题好像覆盖的范围太广了， 老友重逢，亲友重逢，知己重逢，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没关系，那我们把它细化一下，一个一个来。从我脑海当中反映出来的第一个问题来问大家，你是相见不如怀念呢，还是期待一场久别重逢呢？对于心里面的那个他，我们这里面特指的是一种恋人的状态，是一种已经时过境迁，可能曾经是恋人但现在已经不是了的状态，就像我们故事当中的这个景后的主题。你期待和他是一次久别重逢，还是把他放在心里面只是怀念，相见不如怀念的感觉。好，就来做一个小小的统计和收集好了。然后看到了大眼贼，我可以这么叫你吗？其实因为真的不知道怎么来念你的名字。其实所谓的无心是麻木之后的高冷，高冷之后还会有心吗？啊，这是一个问题。接着他又给出了这样的回应，我得找一找去哪了。女人立场角度一味的想法能是什么后果呢？不都是有实力可见的吗？这个听上去好像比我今天的话题还要抽象，是什么意思？可以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吗？可能只是说男生和女生的角度应该会不太一样。而关于刚才我说的话题，你期待一场久别重逢，还是相见不如怀念呢？期待看到你的答案。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 Day One， 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 One Day，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就是讲几次重逢。他们第一次的相遇是在毕业晚会上，然后之后每一次的重逢都会有一些的故事来继续上一次重逢，到了最后当然会有一个结局，所谓电影的结局。在人生当中当然不会像电影一样马上能够去预知这个结局是什么，但是每一次的重逢可能都会是一次再续前缘。你怎么看待重逢呢？也欢迎把你的答案告诉我。几种方式找到我们，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或者如果你有一些悄悄话想对我一个人说，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儿节课堂，块儿话音随机的是六个字。这样的答案算隐私吗？你期待久别重逢，还是相见不如怀念？这个不应该算隐私吧，这应该算是一种观点。久别重逢，相见不如怀念，你选哪一个？先来听歌。 不起。 渺小来自田馥甄。在人生的长河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渺小的，所以所谓的久别重逢也好，或者是相见不如怀念也好，那一念的决定就在这一念当中。刚刚借着音乐的时间搜集了一下大家的观点，感觉应该算是一边倒的，都是在选择怀念。曼先生说还是怀念吧，品味孤独，我觉得还是相见不如怀念的好，清风丽影，相见不如怀念。曼先生，久别重逢已是路人。品味孤独，怀念总是美好的，再相见了，没准就只剩下尴尬了。而陆毅大叔觉得，美好的留在心中一辈子。大眼贼又是比较哲学的观点，理智结合现状是否影响自己衡量出来的结果呗。读你的文字的时候，感觉都要换一套非常理性的状态来去把它读出来。我是小王子七六，说怎样都好，不要相逢恨晚，能相逢就是代码成长，代表成长，是不是代表的意思？怀恋就是在心里，怎样都好，我喜欢这种佛系的态度。对，其实不管是相见不如怀念，把所有美好的珍藏在心底，还是所谓的期待一次久别重逢，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也和当时自己的心境有关。如果一切都准备好了，能够有一次久别重逢，也并不意味着不可以再续前缘。当我们都成为更好的自己，在自己各自的人生轨道上前行了一段时间，然后这个时候生命的轨迹又把我们相交了，交叉了，你重逢的那个他也许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啊。当然我们的问题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不管你选择重逢还是把它珍藏于心，也许这一刻的想法在下一刻还会发生改变，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有些时候甚至你是没得选的，比如因为一些因缘际会的巧合， 你果然就和某个曾经在你心中引起涟漪的人久别重逢了，你会对他以什么样的表情？你会对他报以微笑吗？你会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又是什么？设想一下这个有趣的场景，不妨作为今天晚上十点答录机的最后一道题。谢谢陆毅大叔，声音很疗愈，还有催眠的效果，有没有？所以听完十点答录机的节目，差不多时间已经来到了22:54:31。如果想早早的睡个觉，不想熬夜，舒舒服服的躺在枕头上，和被子来一个亲密的拥抱，然后也许今天我们所聊的很多的话题会变成梦当中的一些片段和影子，钻入到你心里。就算在现实当中无法重逢，在梦里你也会见到你想见的那个人。如果是对家庭造成破坏的话，还会见面吗？如果是对家庭造成破坏，这好像涉及到了伦理的问题。大眼贼在最后把我们的节目高度又拉上了一个台阶，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来一一讨论和回应。那么接下来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让我想一想用什么来作为一个回应和总结呢？这样吧，其实我们所烦恼的问题，我们所纠结的没有得到答案的，反反复复的让我们忧心的，这无非一切都证明了我们只是个凡人。当个凡人蛮好的，至少我这么认为，你觉得呢？如果不是的话，就请回火星去吧。没有了，这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我们明天见。最后一首歌来自林宥嘉，思凡。 大脑所产生的悲哀，好像能让愉快更痛快。冒险在家的气候是有多难，这里竟然还会有四季变换，但所谓雪花比记载更好看。我一定要尽快掉下这落后星球美丽何在？早该返航的队长怎么会不愿离开？哎哎，我们早进化到完美状态，为何还会迷恋平凡？难道生命没缺陷，反而是一种缺憾？ 我特别想回应一下品味孤独，笑的时候挺好看的嘛，这是不是还有另外后半句的话？没有了，开玩笑啊。最后期待明天的重逢，晚安。 飞向赤裸，却又比通透铁壁多点温暖。莫非生命就是要很短暂才能明白时间多实在？想看我心像一粒尘埃，若人类发现该多兴奋崇拜。我们盼来的却不肯再回来，我一定要尽快调查明白，这落后星球美丽何在？早该返航的队长